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南三环丰益桥南内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也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傍晚17:02，欢迎各位锁定 FM97.4，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我是泽华。下半年我们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跟大家问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帅哥，然后呢他们的音乐类型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整体都非常非常的好听。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除了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首先前一个小时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帅气，记得一定要看一下视频，你才知道他演唱的时候他的手势啊，他的表情啊，他的调调是什么样的。17:02，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我的女孩 say you na la， 我的情话 say you na la，Yeah, 我多不想 say you na la， 我再也没有 他。 OK， 当然要和六月和2018年上半年 say you na la， 下半年第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此刻在阳光下先做一个自由的 dreamer 吧。 I'm a dreamer sunshineI'm a dreamer with your time. We're just playing games in our lives. We can relax in night. 就在你如此惬意地享受一个人的慵懒和静谧的时候，突然一段告白对你展开。 我就喜欢独自的你 baby， 你的美好比阳光还明媚，你的笑容灿烂像花蕊，不经意让我脱下防备，你想面对的迷雾驱赶忧伤以及孤独，要是过去沾着落幕，就我心里起名归宿，习惯寂寞的我为爱奔赴，学习生活学习相处，想和你看每周的书，听你关于爱的描述。 OK， 听着这段告白，想着一段故事的开始，希望每天都如初般美好。 There's a mirror in my head, like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like a

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 此刻从广播当中，大家开车在路上听这首张思源演唱的作品《给陌生的你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便今天外面的气温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心情会变得很甜美，就像这首作品一样。 OK，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Gigi 张思源。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张思源。 对，再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来，我们换一个麦，换前面这个麦哈。 啊，好， 这样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Gigi 张思源。 哎，张思源呢其实是一位嘻哈歌手哈。 啊， 但是这首作品也是一首新作。 嗯，对， 给陌生的你听，今天五月份推出出来的。 5月22号。 嗯，但这首作品听起来好像跟大家想象当中的嘻哈作品的风格不太一致。 嗯，对，其实这首歌主要是流行说唱这种感觉。 你做嘻哈音乐做多久了？ 五年 的时间了。 对， 然后基本上都是自己作词作曲哈。 嗯，对，全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这段旋律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 做梦。 啊，做梦。 对。然后因为我有很多歌都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然后就会从脑海里面出现一段旋律，然后我就会拿手机给它录下来，然后比方说去写歌的时候就会用得到，然后就用得到。 这种创作灵感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不太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歌手确实是他也说不出来原因，但那段旋律突然间就出现了。 对对对。 大概我觉得这首作品很适合夏天听，所以很多人很喜欢。 对，然后我是当时写这首歌是因为我是比较宅的一个男生。 哦， 嗯，对，然后我总在家里，然后但是我每天一个人在家，然后也没人跟我说话。 嗯， 然后我就想会不会世界上有跟我一样的人，大家都很孤独，然后也没有人说话，然后所以就想那就写一首歌直接就跟陌生人说话好了。所以就歌词里面就写的是，哎，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家里住啊，你今天早餐吃了没，然后就是那种对话的形式。 哎，这点挺有意思的，因为按照你这样的描述，我以为它会是一种比较寂寞一点冷色调的作品。 没有，就是主要还是在关心别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有 需要大家彼此多多的关心 对 方一些。 啊， 包括这首歌的作品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你还在上学读书或是毕业工作的，也正好适合现在这样一个毕业季。 对对对。 你是 我是13年上的大学。 哦，也是刚毕业没多久。一年。 对，一年多。 然后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想家吗？ 有想家。这首歌其实是有流着泪写出来的。 哦，真的呀？ 真的。 当时就毕业之后顺利就做音乐了，还是也是经过了很多思想斗争什么的？ 也没有，就毕业之后就还是挺顺利的，就开始做音乐了。 听说你有过一段时间做主播的经历？ 啊，对，以前大三那会儿吧，然后那会儿是 网络主播还是？ 那个手机直播。 啊，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做现在这样的音乐类型了吗？还是？ 那会儿是因为做了音乐，然后但是想让别人听到又没有什么办法，然后就听到说直播的平台，然后我就说好。 那时候也是刚出来很受欢迎 啊。然后对，然后完了就想要不试一下吧，没准儿可以呢。然后反正就有一直在坚持着播，然后后来是拿到了一点点小成绩吧。 那你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去积累人气了。 嗯，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其实你是属于话痨型的还是？ 我吗？我其实以前属于话痨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近两年话越来越少了。 因为做音乐了嘛。 啊，可能 要那种神秘感。 也不是，就是可能因为随着年龄长大然后变成熟了。 好了，今天直播间当中呢可以看到思源的打扮非常非常的酷哈，也符合大家对于嘻哈音乐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如果说刚开始我们演唱的第一首作品是思源最受欢迎的一首作品《给陌生的你听》的话，接下来我们带来其他作品，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也希望能够打动到你。接下来要带来这首作品呢，好像跟第一首的风格是可以连续上的。 差不多，但是这首歌呢是我 老一点了哈。 就是算出道吧，签的不是发布的第一首歌， 叫做随便你。 随便你，对， 这歌挺酷的。 对，就是说整个歌的表达的内容就是说你要做你要坚持你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你想做什么就去做，然后随便别人怎么想，这种主题。对，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歌词包括这个演唱部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是现代年轻人的那种正能量的表达。 对对对，很正能量的一首歌。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主见，当然这些主见都是正向的。 正，对。 但是这样的主见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好像你做不好，你做不棒，你自己坚持下来，你管他其他人怎么说， 对对对， 坚持你自己的，这是很重要的。 嗯，是。 做好准备了没有？ 好， 来，接下来直接把这首《随便你》送给各位。 关于我自己，没有不可以。Nothing waiting for you， 所以从没想过放手。Yeah yeah， everything will keep on， 永绝不停留。有些雨也回到了家，把脚下的泥擦擦，还是自己钻进卧室，把疲惫掀去躺下。这个世界不从先来后都让你倍感惊讶。Yeah yeah， 从不期待前程能够永恒，感悟瞬间爆棚。Nah nah， 不停留也不强求，世界在变，命运依旧握在我手。Looking at me， looking at you， 谁都不曾白白的就会拥有。我贴心设计我所在的每一天，让结果按照我说过的都实现。 My future 在我视线永远都看得见。 All right， 我想要我要的做自己，结果是充满了流言蜚语。想到我要的变成权利，但别人信不信我都可以。向前走 ，No pain no gain， 痛苦不说出口，绝不改变。I try my best to do do do do do do， 关于我自己，没有不可能。 合适然后握紧拳头，带着梦想打拼，想把一切拥有。我快你慢找到生活节奏，从始至终要把人生旋律追求。想征服地球到太空走走，呼吸着前所未有，在黑暗中闪烁发光发亮，惊艳着整个宇宙。 我贴心设计我所在的每一天，让结果按照我说过的都实现。 My future 在我视线永远都看得见。 All right， 我想要我要的做自己，结果就充满了流言蜚语。想到我要的变成权利，但别人信不信我都可以。我要的做自己，这过程充满了流言蜚语。我想的我要的变成权利，任凭你信不信我都可以。 我想我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 Gigi 张思源。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非常酷炫的一首《随便你》，哎，你跟我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哎。 啊。 我以为你唱歌的时候会就张牙舞爪，你知道就动作啊、表情啊非常的夸张的那种。 我对我唱这种歌的时候还是比较安静的。 哦，是吗？ 啊，对。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还是一个浮夸一点的美男子？ 安静的丑男子。 啊，你是个比较安静的人 啊。挺安静的，其实现阶段比较安静。 咱们离话筒近一点哈，这样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歌名叫做随便你，你这个人其实对于大家的看法呀或者大家的观点呀，你是一种随便的态度，还是你其实挺在乎的？ 我还蛮在乎的。就是可能因为我的跟我的星座也有关系吧。 我们就不提星座了，跟星座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是觉得我还挺典型的，对于我这个星座来说。 然后你是会在意大家的看法，但这首随便你其实只是内心的想法，希望能够做到。 对，希望能够这样子。 不理会大家。 也不是不理会吧，就是说更加坚定自己的路，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如果你有一些争议的声音在你耳边，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去做吧，还是其实也是在告诫自己一个东西。 嗯哼，你一般写歌是先有一段 loop 出来，还是会先有一段自己的说唱部分出来？ 也不一定，其实有时候可能有时候 看情况而论。 情况，对对对。 那假使说有一段旋律出来以后，然后你身边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都说不好听，但你自己觉得很好听，你会坚持做下去，还是会把它改呀，或者是放弃？ 可能会改一点，但是大的方向不变。 要很难做到随便你哈。 对，也是。对。 但是你当时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哈，家里是很支持你的吗？ 也没有，因为，我以前家里人其实一开始是不想让我走，就是走艺术这条路，然后想让我能好好读书嘛。然后 你原本学的专业是什么呀？ 那个我学的，我 已经忘记了吗？ 不是，我上大学学的是表演专业。 哦， 影视戏剧表演。 所以那个时候家人不想让你走艺术道路，你上大学的专业已经开始走这条路了。 对，我是高二求了妈妈一年，然后我妈妈一个人同意，但全家人还是不同意。然后呢？但是我妈同意之后，我还是来北京学。但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学的是美声专业，然后我通过美声专业考到了表演专业，然后但是我在学表演专业吧，又在玩唱歌。对， 你这条路真的是，妈妈可能会很无语吧，就不知道自己孩子到底想要干什么。 对，反正就不知道，骨子里面不知道怎么想。 那你现在做的这样的音乐类型，父母是喜欢的吗？还是他们觉得，哎，这是？ 他们还挺喜欢，因为我每首歌，我每次写完歌，我会先给家里人看一下。对，然后爸爸妈妈说，这个，可以，那就可以。 哦，你是这样的呀？ 对，我会给爸爸妈妈看，因为我不想，其实我挺不想做一个让爸爸妈妈失望的孩子。 但有些人说到这嘻哈音乐可能会存在着代沟。就比如说上一定岁数，他可能觉得这样的音乐类型我不太喜欢。 确实是有 啊， 因为我一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家里人也会有这个方面的 非议 啊。对，然后但是他们好像现在还挺喜欢。 被你洗脑了？ 对， 你怎么洗脑的？就是反复在他面前唱 啊。对，我就唱，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就好。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啊，这个 什么玩意儿？ 对，然后后来就其实也还行，但后来就说，你这首歌挺好听的，真的。 那你父母现在跟同龄人打招呼，是不是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这种调调？ 反正我妈还一直挺关注我每次写歌的。 嗯，很有意思。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之前的一首作品了，随便你。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叫做《我喜欢如此的你》。这是首告白的作品吗？ 对，是写给一直支持我的那些喜欢我的人。 哎，真的很官方哎，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吗？ 这个真的没有，但这首歌确实是写给他们的，真的是写给他们的。 嗯哼。 然后因为我每次上音乐节或者干嘛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还心里挺激动的。 哎，那你在音乐节现场的时候，你在台上唱，底下人应该是可以跟你一起大合唱的吧？ 对，有些歌是可以的。 这首歌可以吗？ 这首歌的话， 粉丝可能可以。 对，粉丝可能可以，但是这首歌其实更是一个我的角度，然后说给他们唱给他们听的，所以合唱的话可能。其实也可以合唱， 他的内在语就是我的歌不太好唱了。如果你们会唱的话，当然欢迎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唱。 哎， 如果会唱的朋友，接下来这首作品一起来跟着唱哦。我喜欢如此的你，继续欢迎张思源，来喽。 为时间写下心中的感觉，只有你存在，没办法忽略。表白的期限就是十二点，会让我睡。现在就对你说， 我就喜欢如 梦中的你 baby， 你的美好比阳光还明媚，你的笑容灿烂像花蕊，不经意让我脱下防备，你的项链给的礼物却敢用上一记孤独，当着过去站着落幕，祝我心里起名归宿，习惯寂寞的我为爱奔赴，举起手不学习相处，想和你看每朝日出，听你关于爱的描述， OK 不想不用心意我都没有关系，今天无所畏惧，从此离不开你，哪怕回到过去，你现在选择单曲唯一 baby，没时间解释心中的感觉，只有你存在没办法忽略，表白的期限就在十二点，快让我说，现在就对你说，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如此的你，我喜欢我喜欢不仅因为你很美丽，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如此的你，我喜欢我喜欢你的甜蜜胜过蜂蜜，干净素面牛仔裤搭配帆布球鞋，你举起轻描淡写笑容含蓄却一般很灿烂， Look like a baby， 但你绝对不是装的，希望读书心的内向，你当然会是我最喜欢的，为你变得壮壮变得强强，晒着海浪冲浪世界各地逛逛，有我心不慌慌，爱是我的力量，带你去爱的海洋飞翔，哇哇哇哇我的宝贝，哇哇哇哇耐人寻味，只有你存在没办法忽略，表白的期限就在十二点，快让我说，现在就对你说，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如此的你，我喜欢我喜欢不仅因为你很美丽，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如此的你，我喜欢我喜欢你的甜蜜胜过蜂蜜，现在就对你说，现在就对你说， 我喜欢如此的你。如果你也喜欢如此的 GG 张思源的话，记得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随时打 call 留言哟。我其实挺好奇的一点是，因为歌曲当中大部分有很大段的这个歌词的快速的来说唱的一个部分哈，会不会有忘词的时候？ 没有。 会不会有突然间跟不上的时候？比如说稍微一跑神，我觉得可能就会哎。 我目前倒还没有出现过这个状况 啊， 可能是因为就是那种你写歌嘛，就相当于是 那就是你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得非常的专注 啊。其实就成了一种那个肌肉记忆、神经反应、 那你会不会反而唱流行的情歌会觉得太慢 啊？有时候会了，真的会了、我会觉得哎，有点唱，有时候唱了就唱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我喜欢如此的你，我觉得这首歌曲的编曲很有意思啊，首先是有一种儿歌的感觉在，然后还加入了那个 EDM 电子元素进来。这个编曲的是你自己的 是央妹 是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调性 对，他央妹是国内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制作人。 而且这首作品包括我们前这个半个小时听到的给陌生的你听，都是非常的有那种青春动感的这样一个旋律和那个感觉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请来的呢是 GG 张思源，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会稍事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现在觉得在电台唱歌怎么样？还可以哈？ 还蛮爽的。 适应了吗？ 适应了。 好，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嗨的作品等待着各位，稍事休息，等会见。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的女孩塞哟那拉，我的情话塞哟那拉，耶，耳朵不响塞哟那拉，我再也没有，再也没有她。 OK，当然要隔六月和2018年上半年 say sayonara。 下半年第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此刻在阳光下，先做一个自由的 dreamer 吧。 I'm a dreamer in the sunshine, I'm a dreamer with the time, we just play games in our life 就在你如此惬意地享受一个人的慵懒和静谧的时候，突然一段告白对你展开。 我的时光都值得你 baby， 你的美好比阳光还明媚，你的笑容灿烂像花蕊，不经意让我脱下防备，你是想能给的礼物，却让忧伤以及孤独要着过去站着落幕，就我心里起名归宿，习惯寂寞的我为爱奔赴，学习生活学习相处，想和你看每场日出，听你关于爱的描述。OK， 过程不用心意，我都没有关系，决定无所畏惧，从此离不开你。哪怕回到过去，你是胆小全体，但却唯一 ，Baby。 听着这段告白，想着一段故事的开始，希望每天都如初般美好。 There's a mirror in my head, like water that you said, like a flower in the snow, like a night and in the sea. I never doubt if you were lying.You're the creed inside my soul, so just come and take my hand, we will find a wonderland. 突然拉回现实，猛然发觉原来刚才都只是回忆，原来此刻的自己是一个人的 梦。一个人的早餐到一个人的夜晚，一个人的厨房背着孤零零的饭碗，一个人躺在人装下两个人的床，一个人翻着手机把另一个人在想，有场好的电影习惯自己一个人看，尽管好想打个电话给你能做个伴，当故事情节发展气氛开始微醺飘散，到适当的时候能牵起你的手。 前后的反差让你有一丝不适的话，嘿，不要惊慌， 不要惊慌，不要惊慌。 974 Live Show， 今晚 Gigi 张思源唱歌给陌生的你听。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 和崔龙阳一起唱响我们的主题曲。 一直的飞行，一动直的穿行，思绪直的游行，我想要问你的奔跑，你要你的思考，流行里面感受每个。 下半年的第一天17: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 今天节目当中呢，前一小时我们请来的是 Gigi 张思源。刚才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 Gigi 大概什么意思啊，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解读。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到底是如何完成我们的现场表演的。很多人喜欢两个人的状态，有些朋友呢喜欢一个人的状态。如果是主动选择一个人的话，当然应该也是一个挺美好挺浪漫的。如果是被迫选择一个人的话，这段期间你会怎么样度过嘞？接下来跟随张思源一起感受一个人好像比较煎熬一点的生活，来吧。 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心在跳，一个人想把另一个拥抱，一个人没依靠，一个人忘不掉，一个人想把另一个闻到，一个人睡不着，一个人心在跳，一个人想把另一个拥入怀抱，一个人没依靠，一个人忘不掉，一个人想把另一个能闻得到。一个人的早餐到一个人的夜晚，一个人的厨房背着孤零零的饭碗，一个人躺在能装下两个人的床，一个人翻着手机把另一个人在想，有上好的电影习惯自己一个人看，尽管好想打个电话给你能做个伴，当故事情节发展气氛开始微醺飘散，到适当的时候能牵起你的手， 就这样牵起你的手，让你做我的 baby girl， 从日出日落两个人一起走，看着你的眼眸，我的眼里全部都是幽幽幽。 一个人睡不着，一个人心在跳，一个人想把另一个拥抱，一个人没依靠，一个人忘不掉，一个人想把另一个闻到，一个人睡不着，一个人心在跳，一个人想把另一个拥入怀抱，一个人没依靠，一个人忘不掉，一个人想把另一个能闻得到。一个人的情话没敢对另一个说，彼此都在期待谁能把这一张纸捅破，一个人默默把想说的写成一首情歌，另一个反复听着跟着旋律轻轻附和，一个人的早上想把另一个人右手牵，一个房间希望能把阳光和你都看见，一个人我不想一个人，一个人记住还是一个人， 就这样牵起你的手，让你做我的 baby girl， 从日出日落两个人一起走，看着你的眼眸，我的眼里全部都是幽幽幽。 一个人睡不着，一个人心在跳，一个人没依靠，一个人忘不掉，一个人睡不着，一个人心在跳，一个人没依靠，一个人忘不掉。 又是之前的一首作品，很好听的一个人。这首歌的编曲前面的主歌部分非常有一种下坠的感觉，然后到了那个就这样牵起你的手那段开始，我觉得有一种迷幻的那种风格出现了。 对， 这个一个人是你曾经失眠的时候写的还是？ 那时候可能是 一个人的状态， 一个人状态，然后可能是想变成两个人吧，然后有了这种突然的感觉，但这首歌写还写的蛮挺快的，20分钟就把这首歌给写出来了，也是灵感突然来。 那目前来看，你写歌其实都挺顺的，都是灵感突然间就会出现，然后很快就能完成。 对，主要是只要有灵感的话，就会写得很快，但是、没有灵感的话，怎么写都写不出来。 你的灵感就是突然间从天而降的，还是会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指引的一个东西，一个方向什么的？ 有时候是心里的一种感觉。感触，哎，突然到了这个点，然后要么就是有时候也看到一些东西，哎，又打到一个点，然后就会这样子。 你算是一个产量多的歌手吗？ 还算吧。从我看去年4月到现在，出了有10几首歌吧。 然后目前做的类型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到就是流行化的成分挺重的。 对， 这样的想法是你自己想要追求的？ 对，因为我从一开始做音乐做说唱就是做流行说唱，但是也有做一些trap 那种风格的音乐，但是比较少。 那从你个人的审美来看的话，你现在喜欢的就是这一类的，还是你是在压抑自己的天性什么的？ 怎么说，一半一半吧，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长得比较瘦小，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去唱那些凶的歌的话，可能跟我本人有点 没那个气势 对，不够凶。 真的，我今天接四元的时候，我一开始看照片的时候以为是那种就是稍微挺块的那个男生，结果看以后非常瘦小的一个男生。 对，我很瘦。 但是呢，我们其实我觉得这点也挺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流行的风格大家可能会更好接受。对于一个新人而言的话，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这个旋律很抓耳，然后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之后再有其他转变的话不一定。 对 不对？然后刚才也说到这个 Gigi 张思源哈，有人说这 Gigi 到底什么意思？我一开始以为是哥哥的意思 啊。不是，是其实这个很真的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因为我的小名叫狗狗，所以取了拼音的第一个开头字母。 非常的可爱。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 Gigi 张思源。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每次听电台的时候总觉得哇，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过瘾，但好像觉得距离有一些遥远。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距离拉近一点，再近一点。欢迎张思源带来再靠近一点。 出现流星雨才美丽，才神奇，再去动人的景象却不到一米 so feeling my heart 空气凝结，窒息一般无法呼吸，神经都变得绷紧，那刻的夜里只有你 hold me 为我叫打起 tell me 机会就在这里，鼓起勇气就做不会含蓄，一点点拉近彼此的关系。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just don't wanna say goodnight醒了吗 ，My girl？ 只是你不知道 ，All right， you don't know， oh oh oh。今夜我会不停想你的 ，My girl？ 只是你不知道 ，All right， you don't know， oh oh oh。再靠近一点 ，My girl？ 我现在已经靠近你了 ，My girl？ 跟我一起 party，baby，let go。不用多的话语，我们用着眼神交流。那城市都会焦虑，多少有些距离 It's so true， 在喜欢人面前总会有股莫名的孩子气，故事关于你我在一旁倾听沉默不语，你要学会快乐才是我的快乐，不是我说说而已，时间随风带走，这夜麻烦请你停留，不知还要多久才能见到你，我想拒绝这等候 Take a good care of yourself， 如果我不在这里 Forever you are in trouble callI没有拒绝的话语 So long 阿黄在这深夜当阿当，别为爱受伤心不会再凉 So long 阿黄在这深夜当阿当，别为爱受伤心不会再凉，我只是一见钟情了吗 My girl， 只是你不知道 All right you don't know Oh oh oh， 今夜我会不停想你的My girl， 只是你不知道 All right you don't know Oh oh oh， 再靠近 Yeah my girl， 我现在已经靠近你了 My girl， 跟我一起 party Baby let go。 说太忙，脚步的跟随有点晚，不想让这浮华成为刹那，现实它也有一些话。 Easy come, easy go, easy come, easy go, easy come, easy go, I just like you。 这首作品呢就更早一点了。 这是我接触说唱写的第一首歌，四五年前差不多。 第一首歌呀？ 对，我的第一首歌，所以说听起来不是那么成熟，而且flow 也没有那么绚丽，但是当时确实是有用心的写了这首歌。 但是讲真，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个 flow 的就是它可能非常的简单， 对， 但是你的整个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的 就是有一种还是那种叙述感比较强 是你喜欢的是叙述感比较强的作品 对，我是希望就是说你唱的歌或者是你在表达的东西是大家愿意倾听的，然后愿意有那种就是好像在你耳边说悄悄话那种感觉我是喜欢这样感觉的做音乐 其实说唱的话这个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表达通常是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看法呢，还是想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或角度，或者是扮演谁 现在的话目前大多是以这种情感爱情为主， 好驾驭一些的。 对，好驾驭一些，就是而且是每个人都会涉及到爱情嘛，对所以就会大家会有共通点这样， 那个共鸣点可以很好的抓到。 对对对， 其实今天我们听到的作品就是新歌跟老歌穿插到一起的比如说随便你再靠近一点，包括刚才听到这个一个人也算是有一定年份的作品了哈 对，也有时间了，去年的歌了。 对这三首听起来感觉好像这个氛围是比较冷一点的，比较寂寞一点的但是在听现在的一些新歌，比如说给陌生的你听呀，还有最近发的那首新歌它都是比较欢快的，是你的性格发生转变了吗？还是 状态吧可能是因为状态的，因为给陌生的你听这首歌发了之后，它一首歌打破了我这么久以来做音乐所有的成绩然后可能因为觉得是不是 有点小得意还可以 对，然后就想可能是因为心情好，所以作品就跟着好 今天请来的是 GG 张思源，稍后呢还有一首作品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来到了17:52。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演唱，真的是说没就没了。怎么样，感觉时间快不快？ 我好快啊。 你们是不是一般在演唱会或音乐节当中这才只是一个热身？ 也不是，其实每个人只有三四十分钟的演出时间再短一点的话就20分钟。 有一些歌手是比如说站在舞台上第二首第三首才能进入到状态当中去你是第一首就可以进去吗？ 对，我是一般我会选择第一首，我一般演出都是第一首，都是永远都是我的那首歌，就是那个 Two Up 那首歌，因为是一上来就是很炸的气氛，然后直接能把你和听众然后融合到一起的一首歌。 那你现场就第一首就可以直接让自己炸起来？ 对我是选喜欢第一首先炸起来，然后完了之后再冷下来。 你是很容易调动自己情绪的人吗？还是也需要？ 还挺容易调动的 不需要扮演哈 不需要 如果大家没有听够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找一下 GG 张思源的作品，通过各大的音乐网站都可以听到，包括也可以关注到新浪微博哈 谢谢。 新浪微博就是张思源这三个字 GG 张思源 今年呢也会有些新作出现。 有接下来的话应该很快，最近的话应该 这个月已经发了一首了，就是我们片花当中听到的那个塞翁娜拉。 塞翁娜拉对 一首爱情的作品， 失恋的作品，但是很欢快的唱了出来 是 然后我是想每一个人不要把就是失恋看得那么痛苦，就是说 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感觉哇终于拜拜了，终于恢复一个人的状态了也没有玩笑 话，不是对就是说你可能很爱那个人，然后你也忘不了他，但是

让这世界原本该冲破迷雾的一角。这一生长吧，让星星之火漫步在原野，翩翩起舞吧，让笑声回荡在这夜空。不屈服的人，眼神轻于我坚毅的灵魂，他望着北风，期待他的梦就要实现。每当天 曲非常丰富的逆光岛，欢迎崔东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崔东阳。 来，我们换一个话筒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用前面这个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 Hello， 大家好，我是崔东阳。 哎，你这个周末真的很忙哎。 对，还好吧，还好吧。 就真的很爱 FM 97.4哎。 对，而且昨天是九 也是现场演唱哎。 对，974落地活动，然后还喝大了。 重点的不是现场玩的怎么样，而是喝大了。 对。 Okay。怎么样，昨天现场还挺嗨的吧？ 还挺嗨的，然后昨天基本上加上那个球赛也比较精彩嘛。昨天是一个看球活动嘛，然后法国最后4-3赢了阿根廷。然后整个的气氛啊各方面啊都还挺棒的。 他这两天真的是很嗨，就每到球赛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朋友圈当中，哇，各种各样的跟这球赛有关的言论 是吧， 真的。好了，关于昨天的现场的活动呢，在明天的早安音乐秀包括娱乐最王牌节目当中，他们都会进行现场回顾。今天最重点的是，为什么7月1号这天要请到崔永阳来到节目当中，也是从这后半个月开始吧，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节目突然间多了一个非常好听的主题曲。 对，然后特别荣幸的也给我们974 Live Show 做了一个新的片头曲，就是大家听到的有点带点 funky 啊，带一点Motown 的那种风格的音乐。对， 哎，这种 funky 也是你第一次尝试是吧？ 对，因为我平时做英式啊，做流行音乐啊会更多一些。对， 然后这样 funky 一点的，真的还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风格。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哈，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唱两句？ 可以试试啊， 来试试哈。前面这个节奏很喜欢，包括后面那个尾奏部分。 我不唱歌词了 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跟大家讲一下哈，这首歌曲当时这个词和曲都是非常快的就出来了， 对，一天吧，一天。 这个 它也是一个段落性的嘛，然后包括做的时候也还就是比较行云流水就下来了，没有说更多的这个犹豫啊，或者是更多的想去安排怎样的段落，因为我觉得九四 live show 嘛，大家就在这 happy 就好了嘛， 哎， 然后就做一个还很欢快的一个段落，然后就 OK 了。 前面跟尾奏的那个音乐部分，我觉得还有那种慵懒的调调在， 对， 很喜欢。 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黑人的那个律动感和那个弹吉他的感觉，然后也是去刻意的去学习了一下，这样对。 是，讲真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再度的好好的听一下崔永阳自己的作品，特别是我们一开始演唱的《逆光岛》，是来自于去年一月份发行的专辑《不要惊慌》当中的。这首歌其实编曲很丰富，哎， 对对，其实刚才唱的时候，然后也是当一个开嗓了。刚才我发现每次你是不是有毒，每次来我都会有一点小失误。 你昨天肯定是喝的有点齁 啊，对，主要是这个酒太咸了。 好了，但是这首《逆光岛》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有一种那个冷色调。 对对，它其实它因为前面是小调，后面是大调一个转化嘛，然后小调的时候就是一种希望在萌芽状态的一种，然后大调的时候啊，就一下打开了，看到了那种逆光的感觉，看到那种阳光洒在脸上的那种状态。对， 好，稍后在节目当中呢，还会带来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你可能忽略掉的一些好听的作品。但是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作品呢，算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 对 ，I won't let you go 这首歌，基本是我每回演现场也好，或者是参加节目也好，就是一定是第一首要唱的。但是今天居然是逆光岛，而且那么难的一首歌居然要先唱，我的天！ 来来，给你一点点时间清清嗓子啊。然后呢，大家也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观看呢？挺好的哦，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崔龙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这段开场之前可以加一个那个什么鬼畜，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来 I won't let you go， 欢迎崔龙阳。 OK，

闹，飞速旋转后骤停。 这首歌真的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完美，哎， 这首歌其实是我想做的一种音乐的一个代表吧，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最喜欢的乐队就是 Radiohead 嘛，然后一直想做一种这种比较迷幻的这种另类摇滚的这种形式的歌，然后。 在这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我是第一回来自己做制作人， 其实挺实验性的。 对，就是还做了一些实验和一些尝试这样。对， 嗯哼，刚才在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大家如果你没有看视频直播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建议大家回去以后回看一下。 非常扭曲是吗？ 哇，那个手势啊，简直的呀，非常的精彩。这首歌曲当中我很喜欢的一个这个乐器的声音是那个像开瓶盖一样崩的那个声音，那是飞碟鼓打出来的吗？ 你说是那个前面那个吗？ 中间呢有一段是那个咚咚崩咚咚崩，还有一个那个像打开瓶盖的那个， 应该是一个某种打击乐的一个音色。对，应该是会有一种模拟性的这种。 很丰富。好了，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下来这首作品也很好听。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崔龙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手舞足蹈羊又上线了，在听这个烟花的时候也是忍不住的开始律动起来。来来，跟着这首作品继续的律动。 Who stares at me? Behind the curtains, who make believe? This they never seems to sight, but this they really wanna see.Tell the lies, but no one makes the truth all clear. So just turn up all the lights and let me stay there for a while. But I'm still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this world. I try to hold on everythingRun upon the shadows who stares at me. Behind the curtains, who made the rain? 太好听了呀，我觉得你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状态直接延续下去好了。 OK, 走起。 接下来这首作品是《给你的歌》，来喽，来了。 你仿佛就坐在我对面，就像熟悉的昨天，静止在你讲完故事之前，那最后没到达的地点，那个暗恋的女孩，那一张没打开的唱片。生命就像一场悲伤的烟火表演，每个人尽情燃烧自己然后离开。也许我们不该如此悲观的徘徊，也许一切都会有更改，在梦的尽头一定有玫瑰色的自由，请向着遥远的光走去，请不要害怕，我的心跟你的心在一起，温柔而慈悲地守护着你，勇敢地走，放开地走，有的走下去，勇敢的走，放开的走吧，不回头走。表演，每个人尽情燃烧自己然后离开。也许我们不该如此悲观的徘徊，也许一切都会有更改，在梦的尽头一定有玫瑰色的自由，请向着遥远的光走，心在一起，温柔而慈悲地守护着你，勇敢地走，放开地走，自由地走下去，勇敢地走，放开地走吧，不回头走。 不要惊慌之后，真的，这后半个小时非常非常的不惊慌。 特别， 哎，还是换蛮好， 特别的淡定，特别淡定。 而且这两首作品连着唱，一首是那个 Burn Myself to Bones， 一首是给你的歌。对， 他情绪上，包括你当时写歌，他其实有个连续性的哈。 这两首歌是我第一张专辑的第四和第五首歌，本来就是挨着的，所以他的情绪上也会有一些连贯性。对， 据说在写第一首 Burn Myself to Bones 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挺慌张的。 对，那个时候怎么说，就是处在一个很不安和很，包括生活还有包括自己的那个状态 挺困顿的。 对对对，在一个陷在一个低谷里面吧。然后我觉得其实后来看得很开了，就是生活就是起起伏伏嘛，就是在那可能是第一次的低谷，然后我觉得后来有高，有高潮，有起来，有也有失落的时候，我觉得就这样起起伏伏，就后来就很习惯了。我觉得人生也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会有低谷的时候，但是这首作品其实听起来它不是一首非常丧的作品， 对， 它反而是燃着一种希望在的。 其实是内心有一些愤懑的，然后带着一些愤懑和一些低落的情绪的一个综合体，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向往吧。 嗯哼，而紧跟着我们演唱的《给你的歌》当中，我很喜欢的歌词：勇敢的走，放开的走，自由的走下去。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洒脱了吗？还是？ 其实这首歌是怎么说呢？是我在给我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个朋友写的一首歌。 哦， 对，然后但是我不希望说写的那么悲伤，我希望这首歌能传递一些我对他的一些寄托和一些思念和一些对他的一些向往。对， 这是我们不知道的背景的故事啊。但是听着这首《给你的歌》的时候，包括那几句的词儿，现在已经是2018年下半年刚开始的第一天。 对 对，上半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完成。 对， 没有完成的话，你也不要惊慌嘛，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 对，要勇敢嘛。对， 下半年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加勇敢、更加自信的走下去。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本来还有一些好听的作品，来不及唱给大家了。没关系，还有下一次。 没关系， 对， 下一次我绝对不带琴来了。 你下次要不要带整支乐队来？ 下一次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带一个不插电啊，比如说带一个打击乐，带一个吉他这样。然后我就不操作吉他了，我发现这个就是那个974的这一把吉他在我的手里一定是有毒的。啊，刚才断弦的那一刹那，我自己都快崩溃了。 你说后半段那么完美，谁还记得前半段的？ 非要提，非要提是吗？ 那好了，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前半段，前半段特别是第一首，值得一听哦。好了，感谢崔永阳做客。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74大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 拜 拜。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游戏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